4007106108，如果占线，各位千万不要放弃。 没错啊，最后的30秒钟了，您拨打4007106108，厂商建议的零售价258元的羊奶，现在只要99，订购6盒再送1盒，等于说7盒羊奶只要594。同时呢，还有1枚999的足金金钥匙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还有20秒钟，马上结束，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识入智，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赵云吩咐先把这二贼压下去，等到掌灯时分，把陈英、鲍龙这么一杀，然后自己带领精兵，把贵阳来的那些降卒放在前边，让他们转城，把城门喊开。果然城门大开，赵云进城就把赵范给抓起来了，然后重新贴布告安民。刚刚安顿好，有人来报，主公刘备和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接应赵云，人马已到贵阳。赵云将军亲自到城外，把主公和军师接进了帅府，背数前番，就是自己怎么取下来的贵阳。孔明和刘备都夸奖赵云是智勇双全，然后军师吩咐把赵范带来，把赵范带上厅堂，军师告诉赶快给他松绑，赐座，还给了他个座位，说只要是你归顺，我们就不杀你。赵范一听，当时谢了不斩之恩，心悦诚服的归降了。诸葛亮就问赵范呢，说你第一次已经到了我们赵将军的大营之中请降了，那你怎么又反服了呢？赵范听这一问呢，他看了看当着这么多的人，真有点不好出口，可这事儿不说明白吧也不行。启禀军师，我第一次请降也是真的，我想把我嫂嫂许配给赵云将军也是真的，我没想到赵云将军翻了脸，他这一翻脸，您想我也是个伪武将的，我羞愧难当，也就恼羞成怒了，是这么这么回事。哦，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看了看赵云，子龙啊，这也是一桩美事啊，可你为什么不答应呢？子龙急忙上前是插手回话，军师，可这门亲事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我赵云与赵范结为兄弟了，那么今天我要娶其嫂，必惹他人唾骂呀，再说齐嫂凡事已经守节3年了，如果要再嫁便为失节，我虽然和赵范结为了兄弟，可是其心莫测，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呀，我家主公心定江汉，枕席未安，赵云怎敢为娶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业。几句话说的刘备和诸葛亮不住的点头啊。刘备听到这会儿，四弟啊，现在把贵阳取过来了，可称得起是大势已定了，这样吧，我来做主，诸葛军事为媒，你再娶樊氏，你看怎么样啊，这回算明媒正娶了。赵云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主公诧异啊，天下女子不少，大丈夫唯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乎？赵云说这是什么意思？天下的美女多了，你要真正是个丈夫英雄的话，你得干出一番事业来， 什么名堂干不出来，整天坐在那儿低头耷拉甲的愁媳妇儿，那算什么英雄啊？子龙几句话说的激昂慷慨，是正气凌人呐、啊！在场文武无不竖指称赞，我家子龙将军真是一位智勇双全、盖世英雄也。夸赞之声未落，在阶下怒恼一员大将得意。难道单单是子龙英雄不成？我也不是那无用之人，某愿请一令，兵取武陵城。大家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哎呦，不是旁人，感情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刘备看了一看诸葛亮，那意思好像是说，军师崩的是火候了。诸葛亮当即传令，让张飞领3000人马兵取武陵。三将军马到成功啊，得过武陵城，杀了太守金旋。嚯，从此刘备是声威大振，兵强马壮。张飞、赵云这一得胜取城啊，消息就传出来了，可急坏了一个人呢、啊。谁呀、啊？镇守荆州的关羽、关云长。二将军在荆州镇守着，一听说大哥领人马和张飞、赵云等没费吹灰力就把几座城郡给拿下来了，他有点着急了。他给刘备来封书信，请求他大哥呀，这长沙您不能再打了，得给我留着。刘备接着这封信乐了，把信交给诸葛亮。军师啊，看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哦，二将军有点着急了，他现在要请战长沙，可以呀。诸葛亮立刻派张飞到荆州据守，把关羽换来。关羽来到帐前，一见大哥和诸葛亮，他问什么时候起兵。诸葛亮看了看关羽，二将军，你知道谁是长沙太守吗？哼，关羽手捻长髯，微微一笑，军师，云长焉能不知，镇守长沙太守叫韩玄。不错，二将军，韩玄不足一论，你可知道韩玄手下有一员大将吗？啊，军师，关羽尚且不知，这员将是谁？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他打量了打量关羽，二将军，我可不能不提醒你呀，镇守长沙太守韩玄手下这一员老将，姓黄，名仲，字汉生，乃南阳人士。此老将虽然年近六旬了，可是他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刀，刀马纯熟啊。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百步穿杨，他的弓箭非常厉害，此将堪称弓开上将落马，刀举鬼神皆惊啊。二将军要取长沙，对此将可不得不防啊。诸葛亮这番话是好意啊，并不是什么激将法，这是真心实意在提醒关羽留神注意。诸葛亮话刚说完，这位二将军腾这火就撞上来了，他一阵冷笑，军师，您可是太多虑了，亮这黄忠老卒，老卒啊，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那么个老兵，他不过是一块朽木而已，我是黄忠如一道粪土之墙，此老儿他比颜良文丑如何？他能不能比得上那五官上将和那马快刀急的华雄啊？此辈皆丧于关某刀下，但 本之地的长沙老族黄忠有何惧哉？军师何必这样斩黄忠之威风，灭我军之锐气？今日关羽兵马到处，若取不得长沙，斩不得黄忠首级，愿将关某人头献于军师。 又来了。刘备看了关羽一眼，心说：二弟呀，你刚打完了赌，立完军令状，华容道的事儿你忘了？军师若不是手下留情，你就完了。当时军师说的明白，让你蒋公折罪，蒋公折罪的墨迹未干，你怎么又打赌啊你？刘备瞪着一眼，还真管事儿。关羽看见了，关羽那凤目啊，呵，你想啊，他那眼睛细长啊，啊，看什么呀都清楚着的呢。他看见的大哥瞪他了，所以关羽把下边的话呀咽回去了。诸葛亮啊就瞅着关羽笑，也在想这事儿，心说：二将军，你又跟我立军令状。现在关羽没法说这句话，他只好把这话避开，请军师您就下令吧。哦，好，如此说来，关羽听令，在。他用手一拢长髯，关羽是抢前一步，站在诸葛亮面前，等着这支令箭了。诸葛先生想了想，二将军，我派子龙去取贵阳，给了他3000人马，派翼德取武陵，也是人马3000，我与主公去零陵，也带的是3000人马，今日二将军要去取长沙，哎，为了万全之策，我给你精兵5000，二将军你看如何呀？这诸葛亮也能逗这关羽，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这不是你都给3000，到这儿给加了2000，关羽哪受得了这个呀？哎，他爸被残眉这么一拧，凤目圆睁，军师何必，我用不着这么多人，您就给我500削刀手，我去取长沙，多一兵一卒是关某不在，500军校足矣呀。帐中众将听到这儿，暗挑大指，是赞美关羽。诸葛亮含笑点头啊，把令箭交给关羽，然后亲自给二将军满了3杯酒，以壮此行啊。关云长把酒接过来喝了，随后是3声炮响，拔营起寨，就奔长沙来了。这长沙太守韩玄呢，这2天就一直犯嘀咕，他是坐卧不宁，茶饭懒下呀。怎么了？急的。他听说刘备和诸葛亮相继取了零陵、武陵和贵阳，韩玄心想：他们能放过我这长沙吗？哎呀，刘备要来取长沙，我该怎么应付呢？你瞧把他给急的呀。感情这韩玄呢与众不同，他的性格特殊，性格非常急躁，有一点事儿，哎，他就坐卧不宁了。他手底下的将校用16个字给他画了个像，说我们这位太守啊是秉性烦躁，喜怒无常，鞭打士卒，轻杀将校，所以他手底下这些文武啊，别看见着韩玄的面跟他笑呵呵的，心里头全烦他。近来韩玄听到了风声，说诸葛亮就要派人取长沙了，现在来探报，这么一禀报，说是关羽领人马来取长沙，可把韩玄吓坏了。他还怕他手下的文武看出来，看不起他，自己这外表啊还得绷着点儿，可是这心里头已经着了火了。他立刻升听议事，说是怎么办呢？关羽来了，我们是背城一战呢，还是免战高悬呢？韩玄说着话呀， 他是咬着牙发着狠，装出一份镇静的样子来。跟他时间长的那些将校已经看出来了，哼，我们太守啊鼻子尖都出汗了。韩玄轻轻弹缩一声，他不错眼珠的就在那武将中盯住了一个人。他眼睛盯着谁呀？老将黄忠。黄忠老将没着急上前抢令，他先得听一听看一看。黄忠心里头是非常有底，不管谁来想取长沙呀是势比登天，所以老头站在那儿挺稳的。现在一看韩玄太守用眼盯着他，老黄忠就明白了，那我就讨令吧。黄忠老将用手一撩战袍，从武将中一步抢出来了，插手施礼：“将军不必忧虑，刘备诸葛胆大妄为，胆敢派兵犯我疆界。慢说来一个小小的关羽关云长，就是那关张赵云一起来到长沙城前，我让他们也插翅难逃。刘备胆敢派兵到我长沙，来千个我叫他千个死，来万个万个亡，休想逃出俺黄忠的弓箭金刀。”呵，这老头这番话这么一说，整个议事厅中是一片哗然。老头情绪十分高涨，把胸膛这么一挺：“请将军下令，我领人马出城取关羽的首级。”嗯，韩玄呐，高兴的不住点头啊。嘿嘿嘿，老将军呐，有您抵挡关羽，我长沙绝没有什么忧患了。太好了。说着韩玄就解桌子上抓起一支令来，他刚要传令，这时由打武将中又闯出一个人来：“将军且慢，常言说杀鸡焉用牛刀，黄老将军年近花甲，应该让他老人家多歇息歇息了，不是就来个关羽吗？请您把这支令交给我，我把关羽生擒活拿送到您的帅案前。”哎呦，行啊，韩玄心想，我长沙武将中不服关羽的还不少呢。他注目一看，讨令的这是谁呀？他手下的管军校尉杨凌。此人今年28岁，是血气方刚啊，看他那样子，天是老大，地是老二，他就是老三了。好好好，杨凌，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来，抬枪备马。说着杨凌带领着2000人马杀出长沙城去了。关云长刚到长沙，还没等扎寨呢，说是长沙城内出来一彪人马。好啊，关羽还以为是老将黄忠杀出来了呢。哎，我在请令的时候，我家军士诸葛亮特别提醒我要小心这个黄忠黄汉生，我看看这员老将到底是个何许人。等两阵对员了，关羽睁开凤目这么一看，哦，不是老将黄忠，是个年轻的，胯下花斑豹，手提造鹰枪。马到了关羽的跟前，关云长问他呀：“娃娃，你叫何名？”“娃娃呀，啊，人家儿子关平都多大了，可不就这么叫他吗？”“呵。”杨林把嘴这么一撇：“你好大口气，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呀？”“我乃长沙太守韩玄驾前的管军校尉杨林。”关羽轻轻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这名。”“呵，杨凌这气，你好大的气魄呀、啊！ 鸣枪催马就过来了。这杨凌啊，只在关羽马前走了三个回合，让关云长一刀斩杨凌于马下。随后关羽把青龙刀望起，这么一举把长沙的人马杀得大败。关云长是在长沙城前扎寨，这寨还没等扎下呢，就听长沙城中炮响，鼓炮震天呢、有打城里杀出一队人马来，人马来到城外，哗一下一字排开，多少人呢？500。因为人家已经知道了，人家长沙城的老黄忠先打听清楚了，关云长来取长沙带多少人马呀？探报告诉只有500削刀手。哼，老将黄忠今儿个多一个都没带，正好500人是500飞虎军呢。呵，一个个虎磕叩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要，个个背弓跨箭，左手是藤牌，右手是短刀，好威风啊！迎面一杆杏黄色的大道旗，掐进便走金线，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长沙老将黄。在道旗下有一匹黄骠马呀，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老将生的是马蜂腰、扇子面的身子骨，细腰扎背。这老头这张脸呢，是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粉漉漉的。老头的两鬓已经斑白了，可是那团精神呢，20岁的小伙子也比不了。他头戴赤金盔，二龙斗宝，顶门一颗珍珠，珠光四射，身穿大叶黄金甲，内衬杏黄袍，护心宝镜绕眼夺神，于大伟遮住把面，大红中衣，脚下一双黄云缎，虎头战靴，身背后背着一张弓，肋下挎箭袋，箭囊之中只有3支凋零箭。你就看这箭吧，一般的那走兽壶凋零箭得12支，这老头只带3支，为什么呢？因为是百发百中，一箭定乾坤，用不着那么多呀。老将手中倒提了一口金背滚珠刀，怨不得长沙黄忠鼎鼎大名，人称四宝老将，是宝刀、宝甲、宝弓、宝马呀。老将横刀立马于阵前，关云长一催赤兔兽过来，他唰把青龙刀往后这么一背，左手一推长髯，来将请了，你莫非就是那黄忠黄汉升？老黄忠也打量关羽半天了，心里暗暗的在称赞，哦，怪不得关羽名声这么大，这员将好威风。现在听关云长问他，老黄忠冷笑了一声，既知我名，怎敢领兵来犯我境？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知胜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云长一催赤兔兽过来， 来将擒了。你莫非就是那黄忠黄汉升？老黄忠冷笑了一声，既知我名，你怎么敢领兵来打这个地方呢？关羽微微一笑，实不相瞒，关某此来正是为取汉升首级，我就要你的人头来的。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撒把过来。说完这句话，两位将军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就在阵前杀到一处了，两旁边是战鼓齐催呀，这鼓敲的都震心呢。这黄彪坐马和赤兔胭脂兽两马盘旋于阵上，这两把大刀，青龙刀对滚珠刀，刀光闪闪。两员将这通杀，以着关羽的心思，不下30回合准能取黄忠于马下。哎呦，不行，30回合50回合都过去了。关羽偷眼这么一看呢，老黄忠气不拥出，面不更色，跟刚才在阵前勒马对话的时候一样啊，大气儿都没喘。看来啊，现在也就使了个3分劲儿。哎呦，关羽心想，怪不得我请令的时候军师诸葛提醒我要加特别的小心，可不能轻视这长沙的黄忠。这老将是果然名不虚传。这时老将黄忠啊，也在赞美关羽呢。嘿嘿，自从我黄忠出世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么一员将在我马前走这么多回合的呢。怪不得我这耳朵里都灌满了关羽关羽的，说此人刀马十分纯熟。今天一看呢，一点不假。哈哈，我说的呢，我早就听说关羽出世以来温酒斩过华雄，在白马坡前斩颜良、朱温仇，过五关连斩六员上将，古城前刀斩过蔡阳，不是吹嘘啊，是真的。今天我黄汉升啊，与关羽交战是不能不加份仔细。老头这一小心，关羽更难取胜啊。两个人在战场上足足打了有100回合呀，光两边的战鼓敲碎了8面，鼓都逮破了8个了，这儿就没分出胜负来。在长沙城头上有人观阵，谁呀？太守韩玄呢？韩玄搬了把椅子，带着些人，他坐在这城楼这儿，高高骚骚的，凉凉快快的，这儿看热闹啊。开始的时候啊，他还挺稳当，等关羽跟黄忠这通杀了个难解难分呢，简直杀的是天昏地暗，鬼神皆惊啊。开始韩玄还能坐得住，后来啊，身不由主的他站起来了，俩手扶着那城垛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呢。后边啊，那军校直提醒他，我说太守您注点意啊，怎么别回头您这么一紧张一激动，头一沉腿一飘，您再下去韩玄这气，你以为我要跳城啊？啊，哎呀，不是这么回事儿。韩玄心想，可不能再让老将跟关羽打了，这打着打着时间一长，老将唯恐吃亏呀，那我长沙可怎么办呢？现在100回合还没分上下呢，看这意思啊，二位正打的兴头上，今儿是300回合也是他了。韩玄一想，别去，别把我的老将军给累着啊！他立刻吩咐赶快鸣金，一棒锣响，唰啦，哎呀，老黄忠这扫兴啊！怎么了？心说韩将军呢，你怎么敲锣鸣金呢？我看再有10-20个回合我就要把关羽斩于马下了，你怎么单这会儿敲锣？为大将者闻鼓必进，闻金必退，怎敢违令？甭说老将黄忠扫兴， 连关羽都有点不太高兴。关羽明知道这城楼上鸣金敲锣呀，是有意保护老将黄忠。想到这儿，关羽冲黄忠一摆手：“老将军，你回城歇息歇息吧，我让你多活一夜。” 呵呵，黄忠这气，你看看，韩将军，你这不是等于给人家画瓣儿一样吗？气得黄忠一言不发，一带马回来了。回来他就找韩玄来算账：“韩将军，我杀父正在兴起之际，眼看就要披关云长于马下，你这时候为何鸣金呢？” 哎，得了得了，老将军，我看您太累了啊，哈哈，咱们呢悠着点劲儿，今儿杀不了关羽还有明儿呢。来啊，帅府摆酒给老将军贺功。 哦，没打败关羽也贺功啊？其实这是韩玄这个手段，这叫给老将军鼓鼓劲儿。虽然今儿个没战败关羽，说不定明儿个就能把关羽给杀了。不提韩玄跟黄忠这儿饮庆功酒了，再说关云长，他把人马带回了大营。关羽坐在大帐里呀，别看这一场厮杀打了100回合呀，可是关羽呢一点没感觉出累来，心里还挺高兴。他高兴什么呀？哎呀，老将黄忠年已60旬呐，真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刀马如此厉害，100回合我会没看出黄汉升有丝毫破绽。自我出世以来第一次见着这样的能将。别看关羽今儿个没能胜黄忠，但是心里头非常高兴，这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打仗那道理跟下棋一样，两个高手把这盘棋这么一摆，3天下和了，那看着多来劲呢、啊！让对方俩马一个炮，没有5分钟让人稀里哗啦，最后把老将都揣兜里了，那还下个什么劲儿啊？关羽暗想啊，我得怎么着才能胜了黄汉升呢？有了，明日再战呢、啊，我必须用我看家的本领。什么呀？拖刀计。关羽打定主意了，一夜无书啊，第二天早开战饭，关羽带人马城前讨战，点名捉将，要黄忠马前搭话。其实甭点名，黄忠也得来迎战。两员将在阵前2次相会，互相打量了一眼，唰，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又杀上了。这次只战了40几个回合，关云长一想，可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必须呀、啊，用回马刀拖刀计战胜黄忠。想到这儿，他叭叭赤兔手这么一带，就败下去了。黄忠觉得奇怪，关羽没败，刀法没乱，他怎么败走了呢？哦，其中必有计。黄忠冷笑一声啊，你有计呀、啊，能将黄忠奈何呀？我赶你一程。想到这儿，老将军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一催黄骠马，哇，就往后边就追上来了。前面跑得快，后边追得急，关羽约摸着差不多了，他刚要用这左脚踹绷凳绳往回圈这个马，他要用拖刀计了。可就在这时，他猛听身后一声马嘶，啊啊，关羽纳闷，这怎么的了？这是他在马上这么一回头，哟，出乎关羽的意料，怎么了？黄忠老将滚鞍落马了。黄忠这马追得很急呀、啊、由于这么一急呀、啊、马失了前蹄了，一下子由打鞍桥上把老将军给灌下来。这在战场上啊很少见的事儿， 这事儿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老黄忠这一落马呀，把两旁边那军校吓得呼噜一下，那心都提了起来了。不单黄忠的飞虎军紧张，就连关羽的那削刀手都跟着紧张了。为什么？这两员将打得太精彩了，要不怎么昨个一战敲碎了八面鼓呢？今儿个呀，把打鼓的全都换了，因为昨儿那些打鼓的手全肿了，再敲也敲不了了。今儿个出战之前，两边的鼓手啊全商量好了，今儿咱们换着敲。有人告诉他们，你别紧着敲，咱们多看看得了，太过瘾了。这些人都有点看傻了。老黄忠这一突然落马呀，唰，黄忠手下的那些军校冷汗都下来了，整个战场上是鸦雀无声。那关阵的韩玄呢，真差点由城上摔下来。甭提这战场多紧张啊，所有军校几乎都屏住了呼吸，大气儿都不出了。阵上的关羽这时候正要拨马使用拖刀计，他听身后这个动静有点奇怪，但回过马来这么一看，哎呦，老将黄忠马是前蹄，咵嚓一下由鞍桥上正好摔落平川，落在关羽的马前。关羽唰，俩手把青龙刀往起这么一举，只要刀一下，老黄忠就身首异处了。可是关羽呀，把刀停住了，没往下劈，云长一向不斩落马之将。来来来，你换马来战，这是个意外的事情，这样我要把你杀了，不是我关羽本领取胜，那显着我太无能了，你换匹坐骑吧。人家关云长啊鸣金收兵了。飞虎军这边过来两个小校，把老将军黄忠给扶起来了。韩玄呢大开城门，由打城里跑出来了，跑到阵前，老将军，你这是怎么样了？黄忠微微一笑，韩将军不妨事。说到这儿，老将军看了看这坐马，此马久不上阵，马失前蹄。韩玄一听，这样吧，明天还是换乘我的青鬃兽吧。哎，老将军，您何必和关云长这么苦战？老将军怎么不用弓箭取胜？这个。听到这儿，老黄忠用手摸了摸走兽湖的凋零剑，就依韩将军，明日我要剑胜关羽。哎，这就对了，早该如此啊！别看黄忠嘴里跟韩玄这么说，可是他心里头十分敬佩关羽。关羽这个人是如此义气呀，人家不忍伤害我呀，可我怎么能够以剑胜他呢？如果我明天不用剑呢？可是韩玄已经下令了，这将令难违呀。哎呦，你看把这老黄忠给难为的呀，可说是夜不成寐，一晚上连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探马来报，说是关羽讨战。韩玄立刻把自己的青鬃兽送给黄忠了。老黄忠杀到阵前，今天这两员将是各有心事。关羽有什么心事？他两日取黄忠不下，心里特别急躁。关羽心想，今儿个我还得用拖刀计呀，要不然我胜不了他。可黄忠也在想，我到底用不用剑射死关云长呢？这时啊，城楼上韩玄吩咐人给我敲鼓啊。嚯，他把崔振鼓啊调他身旁边去了。敲鼓为号，他这是告诉黄忠，您赶快用剑吧。黄忠这么一听鼓声就明白了，我只得用剑取胜了。 刚打了不到20个回合，黄忠是拨马就败。哎，关羽一看，好啊，我这拖刀计还没等使，他先败下去了。哦，关云长就明白了，黄忠啊要用剑。哎呀，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关羽你可要格外小心呐、啊！哦，连关羽一想黄忠的弓箭都有点紧张啊，这一点不夸张。怎么回事呢？黄忠素有金氏养叔之称，这养叔是谁？就是养由基啊。春秋时楚共王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养叔，这养由基呀、啊、是剑法如神，百步穿杨。这剑法就是人家养由基留的。怎么叫百步穿杨呢？就在那杨树上找个树叶，涂上一点记号，然后你出去100步，回过头来啪一箭，整射的那带记号的那树叶上。养由基就有这么大的本事，那还不算新鲜，他讲究啊，把那树叶啊分3种颜色，就是涂上3种色，红的、黑的、黄的，然后养由基啊再把那箭做个记号，1、2、3，随后这3支箭射出去，1支箭射1个树叶，正好3支箭射中这3个涂色的树叶，这叫百步穿杨，要不怎么叫神箭手呢？黄忠就有这本事。今儿个他往下这么一拜，一抬腿，先在德胜沟把刀挂起来，然后是摘弓取箭。关羽一看，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黄忠要用箭了。只见老黄忠在马上这么一回身，腾，听弓弦这么一响，关云长唰，赶忙这么一闪呢、啊，啊，没有箭，是弓弦虚响。关羽一想，这什么意思？第二次啊，又听弓弦响，关羽赶忙躲闪，又没有箭。啊！关羽觉得奇怪，老黄忠这是要干什么呀？黄忠啊，这是在提醒关羽，你别追我了。你要再来追赶呢、啊，我可真要用箭伤你了。可是这2次虚拽弓弦呢，关羽倒误会了。看来说黄忠剑法如神，名不副实啊。这员老将是徒有虚名，他根本不会射箭，要会射箭，他那箭怎么总不发出来呢？关羽把马停住了吗？没有啊，不能停啊，因为你是败将，人家能不追吗？一眨眼的功夫，黄忠这马快跑上吊桥了。城头上的韩玄一看，嗨，老将军呐、啊，你那箭搭的弦上总不往外射，是怎么回事啊？给我擂鼓。说到这儿啊，韩玄把这鼓槌抢过去了，他亲自敲上了，这是提醒黄忠赶快射箭。黄忠一看这箭不能不发了，他扯动弓弦，嘎嘣嗖，一箭发出去，噗，射中了。关羽怎么不躲呀？躲也躲不及了，那支箭像闪电一样，金风扑面，再想躲哪儿躲呀？噗，好险，这箭射哪儿了？这支箭正射的关羽那盔缨的缨根上，扑哧的这么一下，这箭射的那个准就甭说了，而且射的还齐。齐在什么地方呢？这劲儿是不大不小，这箭既不是射的盔缨缨根上叭一下掉下来，也不是蹭的一下穿过去了，而是刺楞这么一下子，这箭在那盔缨缨根上一边一半不动了。嘿，这金劲儿多难拿呀，像别头簪子似的别那儿了。哎呀，关羽心里头是暗吃一惊啊，

1084007106108。 十个月号是5971448006051的朋友都是老会员了，都表示呢，就算没有赠品送，今天的羊奶粉价格也是不能错过的。 对， 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块钱订购6盒3个月的瑞麟羊奶粉，就能多送半个月的羊奶量，划算的每盒羊奶才84，比直供价格还要再便宜了15块钱。更何况今天还有一枚999金钥匙，那肯定不能错过，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最后时间，中秋国庆的双节同庆只此几天，一旦错过不再享受。最后的30秒钟，给朋友们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品牌有好味道，好把式有好收成，好风景有好心情。9月26日，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活动将举办“讲述丰收故事，品味乡村振兴”专场活动。30个北京农业好品牌，20位京郊农业好把式，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将带你领略北京乡村的丰收之美。美丽乡村筑梦有我。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老将看关羽回营了，自己也把人马带进城来了，到城楼见韩玄交令。韩玄一看黄忠邦啷把鼓槌往地上这么一扔，吩咐人来呀、将黄忠老儿推下城楼，人头砍下。老将黄忠一看，这怎么了？韩将军，黄忠无罪，我为你保长沙，苦战关羽，你怎么把我捆起来杀了？韩玄一听，呸，什么无罪，你别来骗我了，你与关羽是私通合谋，要取我的长沙呀，你以为我没看见呢？我在城楼这儿观阵都观什么了啊？昨儿个你马是前蹄从马上掉下来，关羽举刀不杀你，今日你本该一箭将关云长射死，可是你呢引箭不发，两次虚拽弓弦，第三次才把箭发出去，又箭射了关羽的盔缨，真是无私有弊呀、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快推出去斩首！推推搡搡把老黄忠由打城楼上给推下去了。这些子可把韩玄手下的众文武吓坏了，哗的一下子都给韩玄跪下了，一起给黄忠求情啊。哎呀，韩将军，您可不能杀老将军黄忠啊，那黄汉升乃是我长沙之保障，如果您要把黄忠杀了，咱们就等于把这座长沙城双手贡献与他人，请将军深思啊。这么多人跪在这会儿说情，你韩玄怎么也得给个面子。这家伙别看他官拜长沙太守，他是在其位无其才啊，什么不是啊。韩玄把两个眼睛这么一瞪，都大胆，你们哪个再敢给黄忠说一句情，我就把你们一律同罪，那就是说一块全宰喽。说到这儿，韩玄把脚一跺，牙一咬啊，吩咐刽子手赶快行刑。只听刀啷这么一声炮响，咔噗，手起刀落，人头落地。老黄忠让刽子手杀了没有？借旁边跳过来一员大将，抡起了一刀把刽子手给宰了。随后这员将怒吼一声，列位听了， 苟泽寒暄，鞭打士卒，轻杀将校，今日敢枉杀老将军黄忠，他斩黄忠如斩长沙百姓，我等焉能与此则共事？今不如献长沙投关羽，杀死苟泽寒暄。说着话，他过去砰的这么一下，把老黄忠的绑绳就给松开了，随后噔噔噔噔噔噔由打马道跑上来了，跑到韩玄的跟前。韩玄抱头鼠窜，想要逃走，哪儿走啊，咔噗手起一刀把韩玄给宰了。众文武定睛一看呢、哎呦，感情是这位，谁呀、啊、此人姓魏名言，字文长，他生的是身高八尺开外，面如虫藻，黑眉朗目，五柳长髯呢、啊。这魏延什么时候来的？他来这日子可不少了，就在襄阳城前，他想接刘备进城，不是没接进去吗？跟文聘俩人打上了，打了一阵子，他想追刘备也没追上，他就跑到长沙投韩玄来了。韩玄也没拿魏延当回事儿，根本没重看他，也没重用他。魏延气得整天呢喝闷酒，今儿个他在城下这站着，听说韩玄怎么着无端的要杀老将黄忠，魏延这气火实在摁不住了，他就把黄忠给救了，把韩玄给宰了。众文武一看怎么办，那就跟着他反吧，哗啦一下城门大开，魏延亲自到营中去请关羽，把关羽啊给接到城中来了。关云长呢挺高兴，一进长沙是出告示安民。魏延把所有的兵符令箭花名册全都摆在这儿了，关羽一点名啊，文武众将全到了，可就缺一个人，缺谁呀、啊、老将黄忠。老黄忠啊回家了，关羽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得亲自去请啊。他转念一想，别忙，我先把大哥军师请来，然后再去请这位老将军。想到这会儿，云长让关平周仓去请刘备和诸葛亮。甭请，刘备和诸葛军师来了，感情关羽啊前脚一走奔长沙，诸葛亮就和刘备起兵了，也就算是关羽的一个后应。所以说甭请啊就来了。刘备一进城，嚯，长沙城百姓是举城相庆啊，设摆相案，两旁边是扶道相迎。刘备下马步行来到帅府，帅府门前韩玄手下的那文武众将都在这会儿躬身相候，刘备是一一安抚啊，各有封赏。随后刘备听关羽这么一说，说老将黄忠不露面了，哦，这位老将军躲藏起来了，我必须亲自去请。刘备啊带着礼物到黄忠家里，把这位老将军给请出来了。老将军为什么躲起来？害臊了，因为他想身为大将不能据守疆土，自己觉得没有脸了。等刘备这一去，他一见刘备刘玄德，哎呦，这个人感情这么仁义呀、啊、黄忠感动了，就跟刘备一起来到了帅府。这时关云长又和刘备诸葛亮介绍了魏延魏文长，说这个人功劳相当大，就是他杀的韩玄，救的老将黄忠，献的长沙。哦，魏延在案前十里，诸葛亮上下打量打量他，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吩咐捆绑手将魏延推出去与我斩首。这声令下呀，把刘备吓了一跳，哎，军师啊，魏延将军杀韩玄救黄忠献长沙是有功之臣呢、啊、您怎么讲起斩首呢？使不得，使不得呀。刘备都有点急了。诸葛亮摆了摆手， 主公不必为其说情。魏延魏文长这个人呢、反复无常，他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啊，居其土而陷其地是不义、自此不忠不义之人留他何用，速战报来。 哎呦，连关羽都过来说情来了，军师您无论如何不能杀死魏延将军、大家都这么一讲情，诸葛亮勉强的点了点头，这才喝令将魏延退回。 可把魏延给吓坏了，出了一身冷汗呢、原来他想啊，刘备和诸葛亮得把他带如上宾，请来上座，亲自为他满酒，要论封赏啊，整个长沙城他得是头一个，没想到差点让诸葛军师给宰了，您说他能不害怕吗？他现在是满腹狐疑啊，心说这位诸葛军师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杀我呢？现在这么多人给他说情，郝勇把绑绳松开了，当然他得谢不斩之恩了。孔明看了看，哼，非是我不杀你，若不是主公与云长将军讲情，绝不能将你放过。魏延机灵打了个冷战呢、他赶忙回答，是文长记下了啊。吓得他是诺诺倒退，规规矩矩的往边上那儿一站，再也不敢招呼了。因为什么诸葛亮一见魏延就要把他杀了呢？因为诸葛亮非常了解这个人，他知道魏延这人呢、是狂妄自大，反复无常，也就是说诸葛亮对他不放心，怕他日后反乱，这叫震他一下，给他个下马威。魏延真害怕了。刘备一看诸葛亮把魏延给饶了，他这才放了心，然后在帅府是大排筵宴，宴请文武，把老将黄忠请来上座，刘备亲自罢斩。酒宴已毕，黄忠请刘备啊厚葬寒暄，然后他又给刘备推荐了一个人，推荐的是谁呀？刘表刘景升的侄子叫刘盘，请刘盘呢来到长沙做太守。诸葛亮和刘备啊全答应了，同时呢很称赞老黄忠，说老将黄忠能提出来厚葬寒暄，他这是不计怨的，请刘盘出事呢他不忘本，所以诸葛军师和刘备更加高看黄忠了。刘备和诸葛军师领着文武在这长沙大庆了好几天呢、值得一庆啊，一连得下了四城嘛。随后刘备和诸葛军师带领着人马这才回到了荆州，刚一到荆州，哎呦，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公子刘琦死了。 哎呦，刘备是放声大哭啊， 他们叔侄的感情蛮不错呀、诸葛亮赶忙解劝，主公您不能光是这么哭啊，您应以国事为重，身体为重，刘琦公子已经死了，咱们赶快治丧。说着诸葛军师让二将军关羽去镇守襄阳，在荆州呢给刘琦公子办理丧事。过了几天呢、刘备可就担上心了。他担什么心呢？为了荆州啊，当初曾经跟鲁肃说过呀，公子刘琦为荆州主，人家江东啊没有办法来要荆襄，现在公子刘琦不在了，这江东能不能上这儿来讨还荆州来呀？刘备这心事啊让诸葛亮给看出来了。恰恰就在这时，巧了，有人来禀报说江东派鲁肃鲁子敬来到荆州调剂公子刘琦。哎，得来了，这哪是来调剂呀、要地方来了。刘备赶忙找诸葛亮，我说军师，鲁肃来了，甭问呢，他是以调剂为名是来找咱们要荆襄来了，我们该怎样对付啊？诸葛亮想了一想，主公您不必着急，咱必须如此这般，他有来言， 咱有去语。 哦，好好好，军师，我听您的。 说着话，刘备和诸葛军士远出城郭来迎接鲁肃。鲁子敬真来了，那还能假呀？早就应该来呀、啊。因为公子刘琦一死，他就应该到。为什么来晚了呢？因为鲁子敬没得出功夫来。自从赤壁大战之后，孙权孙仲谋啊，领着人马去打合肥，他是久战合肥不下呀。因为合肥那会儿有曹操手下大将张辽、张威远镇守，张辽威震逍遥津，是屡败孙仲谋啊。孙权在那儿打得很不利，是损兵折将。最后孙权给周瑜写去了一封信，让周瑜啊分兵去救援他。周瑜正在那儿打南郡呢，身上还带着箭伤，打了半天，结果南郡和荆州、襄阳都归人诸葛亮了，愣把周瑜给气死了一回。后来一见孙权这封信，没办法了，加之鲁肃和程普的解劝，周瑜啊从南郡那儿收兵了，他回柴桑养伤，让大将甘宁镇守霸陵，让凌统守住汉阳，随后派程普和鲁肃领兵去救援孙权。程普和孙权合兵一处去打合肥啊，也没打胜，还把个大将太史慈丧在了合肥。 哎呦，可把孙权给窝囊坏了。 孙权呐、啊，誓死要为太史慈报仇，要和张辽一死相拼。鲁肃和程普就解劝主公啊，这仗咱不能再打了。怎么呢？咱在赤壁得了胜，战败了曹操，得了这么多的子重军需，不能全赔在合肥这儿啊。再说您是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之主啊，您怎么能够总在两军阵前苦战呢？请您先回去，等咱们都督伤势好了之后，让都督领兵来取合肥，您看这样好不好？左说右劝，孙权呢、啊、这才暂且罢兵，把人马带回了江东。怎么着，他觉得这口气儿也没出来，憋得慌。恰恰这时候他得到消息了，说荆州主刘琦死了。好，孙权立刻告诉周瑜，你让鲁肃啊去要荆州，虽然我没打下合肥来，咱把荆襄要回来也可以。干嘛非得让周瑜派鲁肃去呢？因为鲁肃在都督面前做过保证啊，他亲口说的，都督您放心，只要刘琦一死，我就把荆襄给您要回来。这回刘琦真死了，周瑜就把鲁肃找来了。子敬就明白了，都督，我知道您找我干什么，您是让我去讨还荆州，我都准备好了，我是以调集刘琦为名去要这地方去。周瑜一听挺高兴啊，子敬啊，那你就立刻动身吧，都督您还有什么嘱托？没有了。可就是一样，我还得提醒你，你要千万小心诸葛孙夫，此人呢诡计多端，就是说你别轻易上了他的圈套。鲁子敬微微一笑，都督，这回您放心吧，诸葛亮他就再怎么诡计多端，这回也没用了，因为他和他家主公当着我面说的，刘琦一死他就得还我荆州。就这么着，鲁肃啊就到荆州来了。到了这儿，人家刘备、诸葛亮还和往常一样是远出城郭前来迎接。鲁肃赶忙上前施礼，先问候了刘备和诸葛亮，然后寒暄几句，这才说，我奉主公和都督之命来调集公子刘琦。刘琦公子不幸夭亡啊，年龄太小了，死得很可惜。说着到城里先到灵堂调集了一番，这是活人眼目给人看的，实际鲁肃干嘛来了两边全明白。调集完毕，诸葛亮军士设宴款待鲁子敬。鲁肃不像第一次了，第一次来要荆州那是赌着气儿来的，当时都督伤得那个样，他有点心疼，这次呢挺痛快，是给酒就喝呀。喝了几杯酒之后， 鲁肃一看差不多了，该说了，我干嘛来了？ 哎，皇叔，诸葛先生，我在临来的时候啊，我家周都督是再三致意呀，致意皇叔和诸葛先生，说公子刘琦不幸早亡，请你们不要过于伤悲，要多多的保重身体。刘备和诸葛亮听到这儿，都起身称谢，谢谢都督的关心。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上一次我来讨还荆州，皇叔和诸葛先生不是有言在先吗？说是公子不在呢，即刻将荆州还给我江东。现在公子已经去世了，看来那么皇叔和诸葛先生一定要把这荆州交还给我东吴了。看看您这个什么时候离开荆州啊，我怎么样回复都督，我们什么时候把人马派来据守呢？鲁肃说话是和颜悦色，态度非常好啊，是满面笑容啊。刘备这么一听，看了诸葛亮一眼，心说怎么样，军师，人家可开门见山找咱们要地方了啊。他看诸葛亮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刘备想起来了，诸葛亮有言在先呢，说他有来言，咱有去语，我不能先说，别回头我再说漏了，最好啊让我们军师说，可自己不能一声不答呀。子敬，好说好说，来来来，把这杯干了啊。鲁肃一听干了啊，好干了，捧起这杯酒来喝了，又喝了好几杯也没人燃这茬儿。鲁肃一看这怎么回事呢，皇叔，诸葛先生，真的这荆州什么时候还我江东啊？这句话刚说完，只见诸葛亮把那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放的劲儿大了一点，啪嚓，把鲁肃吓一跳。你说怎么回事？他仔细一看呢，诸葛军师的脸色不像方才了，好像有点生气了。哎，鲁肃心想，我自从认识诸葛亮那天，我还没看他发过脾气呢，今儿这怎么了？这气儿从哪儿来呀？只见诸葛亮是正色回答鲁肃啊，整着个脸儿，子敬啊，你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呢？难道非逼得别人开口说话吗？啊，心说谁逼您了，我哪儿不通情理了？诸葛军师，此话从何说起？ 子敬啊，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自从我高皇刘邦斩蛇起义以来，开基立业，传至于今，不幸现在是奸雄并起，各据一方，少不得天道好还，复归正统啊！我家主公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阁下玄孙，当今之皇叔，岂不可分毛裂土啊？况且我家主公还是刘景升的兄弟，弟承兄业，有何不顺呢？你家主公孙权、孙仲谋，他是干什么的呀？他不过是钱塘小吏之子，素无任何功德于朝廷啊！今天倚仗着势力占据了六郡八十一州，他还贪心不足，还想并吞汉土啊！鲁肃啊，那刘家的天下，我家主公刘玄德倒不应该有份，你主孙权他反倒要强争，你应该知道赤壁大战我家主公是多负辛劳啊，众将用命并不是你江东之力啊，要不是我诸葛亮借来的东南风，恐怕你家都督周瑜、周公瑾是一筹莫展吧。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咿呀 官民之事务之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酒席宴上，诸葛亮一番话问的卢子敬是闭口无言呐、啊。诸葛亮问他，你凭什么来要荆襄？此乃汉家疆土，也就是说是刘氏天下，我家主公完全有权有资格据守荆襄九郡，你们江东孙权他算干什么的呀？他得寸进尺，倚仗着势力占那么大的地盘，他还贪心不足啊，还要来取荆襄九郡，简直岂有此理。一番话呀，把鲁肃给说愣住了。旁边的刘备啊，真想要乐呀，可是没敢乐，这脸还得绷着。刘备心里说，诸葛军师，我算佩服您了，您是真拉得下脸来呀。堂堂堂一番话说的滴水不漏，这么大的卢子敬坐在这会儿，脸也红了，眼也直了，话也没了。刘备看着鲁肃那样啊，怪可怜的，自己转念一想，嗨，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刘备，你还可怜别人呢，谁可怜你啊？这要话盯不上去，当时啊就让人家由荆州给撵出去了。你客气，人家可不客气。我呀，我别言语了。我这酒席桌子上沉默了，说目下钟点啊有两三分钟。鲁肃琢磨来琢磨去，越想越不是味儿，他也有点急了。哎呀，我说诸葛先生，这话您要这么说，这可就不对了。嗯，诸葛亮看了他一眼，子敬，你说我这话说的哪点不对？诸葛先生，可咱们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有当初又何必今日呢？当年呢、啊、曹操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看外表是发我江东，实际啊并不是，他是来为难皇叔啊，就是说要想把皇叔给杀了，逼得皇叔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当初皇叔当阳遇难，我鲁子敬可不是表白自己，那还不是我吗？由江东来到江夏，请先生你到我东吴和我主孙权联合拒曹，孙刘两家携起手来，这才大败曹兵。我们败了曹操之后，就算是保住江东了，实际呢也算是救了皇叔和诸葛先生你了。这事儿您可不能忘了。我家都督周瑜听说您巧取了荆襄，他很生气，当时就想领兵来发荆州。是我鲁肃啊，为了咱们孙刘两家和好，刚刚破曹，不能伤这个和气，我是横遮竖拦，我家都督才没发兵。不是我来一趟吗？当时先生你和皇叔都是怎么说的呀？说刘琦在，他为荆州主，我们江东没什么好说的。虽然我们把曹操打败了，荆襄呢我们是从曹操手里夺回来的，那么既然刘琦公子子情父业也可以，我回去跟我们都督说了，当时您讲得很明白，公子要是不在了，立刻还我们荆州。可现在这话全对不上号了。您想一想，这让我回去见都督和我家主公，我怎么交代？我家主公一怒之下非把我杀了不可。鲁肃死为小，不算什么， 可到那时事情就算完了吧，我家都督一定要发兵来，兵发荆襄，必然有一场鏖战，恐怕皇叔想安坐于此地也是不可能的。不知道诸葛先生这些事儿您都想过了没有？诸葛亮听了鲁肃这番话是微微一笑，子敬，你说的这些我都想了。曹操动以天子之名，谁不知道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啊，他常常挂着个吊民发罪的旗号，带那么多的人马战将我尚且不惧，何况你们江中小小一周郎啊。鲁肃听了这几句话这难过呀、啊，心说诸葛亮先生，你这口气太大了，你都把我们都督给说没了。他还想要争辩几句，诸葛亮没容鲁肃把话说出来。子敬啊，话分怎么说呀，如果你要说你回到江东见你家主公没有办法交代，这也是个实际，那么我就和我家主公呢帮着子敬你啊想办法开脱开脱。哎，主公您说是不是这样？刘备一听，对对对，哈哈，诸葛先生您说的对，说的对。怎么个开脱法子呢？诸葛亮合着眼睛想了想，哎，这样吧，咱们立一纸文书吧，咱们就算呢暂借荆州，主公您呢写个借据，我在上边啊盖个印章，算是个保人，您看怎么样？刘备一听，那好吧，笔墨伺候。把笔墨拿过来，刘备写好了一张字据交给了诸葛亮。诸葛亮接过来把墨迹吹了吹，然后自己把名字签上了，把印章盖好了。子敬啊，这回就好说了，你回去啊把这个借据交给你家主公孙权，就说我主刘豫州暂借荆襄为立足之地，待我们别图城池之后再将荆襄还与东吴，你看怎么样？哎呀，对了，诸葛亮说着说着好像猛然想起个事儿来，光是我在上边写了名字盖了印章这也不太合适，因为我是我家主公刘豫州的人呢，应该还有个中保人。子敬，这么着吧，你也签个名字啊，你算个保人，给你给你。鲁肃把这借据接过来看了看，啊，立借据暂借荆州，待别图城池之后再将荆襄还与东吴，还让我当保人。哎呀，当保人好。说着鲁肃把笔接过来，他刚要往上签名字猛地停住了。哎，皇叔，诸葛先生啊，子敬，这个皇叔与诸葛先生是以信义诉诸啊，这回既然立了字据，咱们都签了名字，可不能再说话不算数了。哎呀，诸葛亮一听，子敬，你看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亮与我家主公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呀？鲁肃一听，可也是啊，那么我就签。哎，我说诸葛先生，您刚才说这别图城池图哪儿啊？啊，图哪儿啊？对了，这个事儿我还没跟我家主公仔细商量呢，我们打算到西川去，西川由刘璋镇守，刘璋其人暗弱无能啊，黎民百姓对他都很不满，都埋怨他，所以我们想啊把西川取过来，等取了西川我们立刻把荆州交还给江东。好，鲁肃点点头，那咱们一言为定了。刷刷刷，他把自个儿名字写上了。哎，子敬啊，你可把这借据带好啊。子敬一听，那当然了， 这不是轻轻飘飘的一张借据，这是金镶九骏呢、啊。哼，看着像一张纸，实际呀、啊，这分量都无法估计。说到这会儿，他把这借据叠好贴身放起来了。行了，借据也写了，这事儿也透亮了，干脆这酒也不喝了。哎，子敬，这回你踏踏实实的在荆州这会儿多住几日，好好的游玩一番。哎呀，谢谢吧，诸葛先生，我哪有功夫游玩呢，我还得回复我家主公和都督呢。哎，咱们是改日再会。说着鲁肃告辞了，刘备和诸葛亮送了一程又一程啊，直送到江边。眼看鲁肃要登船了，诸葛亮拉着鲁肃的手，子敬啊，回去之后啊，你跟你家主公孙将军和周都督多美言几句，让他们就按着这借据办吧，啊，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别忘了孙刘曾经联合聚过曹啊，真要是闹翻了面皮，我诸葛亮可说不定要统兵兵发江东，把六郡81州都夺了。呵，鲁肃心说，诸葛亮先生，你可是真够可以的，先生您的话我记下就是。说着鲁肃上了船了，回到了江东。他先到柴桑来见周瑜，都督，我回来了。呵，这次跟第一次去锁环荆州回来那情绪不一样，头一次啊精神头不那么足，这次鲁肃回来是兴冲冲的。周瑜呢，这两天情绪也挺好，因为这个伤势大见好转。他一看鲁肃乐乐呵呵回来了，甭问，这次去了，这事儿办得可能挺顺的。子敬，这次去要荆州怎么样？要回来了，啊？周瑜一愣，要回来了啊？哎呀呀！这么说刘备和诸葛亮这俩人还算守点信义、啊、那当然了，都督，当初我跟您怎么说的，刘琦一死他们是必还荆襄啊。嗯，不错，那么他们什么时候由荆州撤出啊？咱们什么时候进兵啊？哎，那都不忙不忙。周瑜奇怪了、啊、那这事儿能不忙吗？子敬，这荆州你到底是怎么要的，在哪儿呢？在这儿呢，您看。说着鲁肃把这衣服撩起来后，左一层右一层，由这贴身的锦衣那小兜里把这借据拿出来了，往这儿一放，都督，这就是荆州。周瑜把这借据拿过来打开这么一看呢、啊、简直差点气晕了。我说子敬，这是你要回来的荆州啊，啊，这叫什么呀？这不是一纸空文吗？哎，您别着急呀、啊，这个诸葛亮和刘备有言呢、啊，又有言，他们说什么了？说是那个等别途城池之后，定还啊，这不这上写着呢吗？我看见了，他什么时候别途城池啊？他想要图哪儿啊？啊，是啊，我问他了，他说。想去西川，因为刘璋镇守西川，此人昏暗无能，百姓皆怨，刘备和诸葛亮啊想把那地方拿过来，等取过西川之后定还荆襄。哎呀呀，周瑜听得这气得直跺脚。子敬啊，你又上了村夫孔明的当了，他明着这是跟咱们借荆襄，实际他这是耍赖呀、啊，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取西川呢？他要是一时半时取不下来呢，10年20年取不下来呢，那么合着这荆州他就一直待下去了？这是一纸什么借据呀、啊、你就往上随便签名字，这不是找着连累吗？要把这纸文书往主公跟前一放，主公一怒之下不得责罚你呀、啊、这个，哎呀，鲁肃听了这事吃了一惊啊。都督，我想过了，刘备和孔明 真的能如此负我？他真能做出这种对不起我的事情来吗？哎呦，周瑜一听我说子敬，你真是诚实过人呐、啊！那刘备是世之枭雄，诸葛亮乃狡猾之徒，他们都不像子敬你那么好的心地呀。我几次提醒足下，你怎么就不注意呢？哎呀，鲁肃可真有点发傻了。我说公瑾呐、啊，那现在怎么办呢？那个，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打救打救我呀？可真是的，鲁肃一想，要按照周瑜这说法，我还真没法去见孙权将军了。要这么去一见呢，说不定孙权能把我杀了。这事儿办的是有点不怎么样。周瑜听到这会儿，手里拿着这个借据，他站起来了，在屋里唰唰唰来回走了好几圈，最后站到了鲁肃的面前。子敬啊，你是我的恩人，当初曾有群米相赠之情，我能不救你吗？感情在整个江东啊，周瑜、都督和鲁肃的关系最密切，也就是说他们俩人最要好，曾有群米之交。这群米之交是怎么回事啊？想当初啊，周瑜有一段时间很困难，那时候鲁肃很富有，周瑜曾经到鲁肃家里借过米，鲁肃家里头有两群米呀、啊，一群呢是3000斛，一斛是5斗，您说这是多少米吧？这是周瑜登门一来借粮，鲁肃立刻给了他一群米，这叫群米之交。要不怎么后来周瑜在孙权的面前极力保举鲁肃鲁子敬呢？另外人家鲁肃也真有才啊，称得起是一位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不光是这点米的交情。现在一看鲁肃有难了，周瑜哪能不管呢？这么着吧，子敬，你别去见主公了，你先在我这儿住两天吧，啊，我帮着你想个办法。一时之间呢，还真想不出什么一个良策来，周瑜就把鲁肃给留在府里了。过了没有几天，忽然来了一个细作。这细作是干什么的？按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密探，也就是说周瑜呀、啊，安排到荆襄一带的探报。哦，荆襄那边有江东的探报，嗨，江东这儿也有荆襄的，荆襄那会儿也有许昌的，许昌也有派往江东的，反正相互都得有人呢、啊。周瑜一看这个密报回来了，准有事儿啊，把他叫到了书房一问：“你回来干嘛来了，都督？我禀报您，这个荆州啊，刘备那儿办起丧事来了。”哦，办丧事，啊，是全城军民挂孝。周瑜吃了一惊啊，谁死了？是刘备的干夫人病故了。原来如此啊！周瑜把这探报打发走了，他想了想，哎，有了。周瑜立刻把鲁肃给请来了。子敬，你不用上火了，救公之计已成熟，你呀、啊、没危险了。鲁肃一听，怎么了？您得怎么救我呀？方才有这么回事。哦，鲁肃一听，既然刘备没了干夫人，这与搭救我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啦，刘备两个夫人，糜夫人死在了万马军中，死得长坂坡了，干夫人病故于荆州，像刘备、刘玄德那样的人物，夫人没了，他怎么能不续娶呢？现在我有一计，不单可以搭救足下，还可以讨还荆襄啊，是一举两得呀、啊！我愿听听都督之计。子敬，你不知道吗？咱家主公孙权有一位胞妹，她叫孙尚香，此女极其刚勇啊，不喜脂粉，爱刀枪啊， 手下的丫鬟仆妇几百人，整天是习刀舞剑。咱们的这位孙郡主啊，是男子不及，到现在尚无婚配。我想找个人到荆州去给刘备说亲，把我家郡主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啊，鲁肃一听，都督，这能行吗？哎，你先别急呀，我这是一计呀，假意许亲呐，将刘备由荆州诓到咱东吴来，我把他往这一扣，作为人质，回过头来向诸葛亮讨五环荆襄，给不给？不给我就把你家主公刘备杀了。那时诸葛亮是束手无策呀，必然将荆襄归还我东吴。等他把这地方也给了咱了，咱再把枭雄刘备一杀，剪草除根，岂不美哉？哦，鲁肃一听，精神为之一振，都督，要是这么着可真是个万全之策呀。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我给您写封书信，请子敬拿着这封信到南徐见我家主公，此事必成。有劳都督。周瑜提笔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把自己献计的这个前前后后的想法都写上了，交给了鲁肃，告诉鲁肃，你见着孙权将军，先把那借据事儿说说，然后再把这书信拿出来。子敬辞别周瑜，到南徐来见孙权。一见面，他真按周瑜吩咐的那样，先把那借据递给孙权了，把自己二讨荆州的事情这么一说，孙权一看就火了。哎呀，子敬，你这办的是什么事啊？怎么能够凭一纸空文就能将荆襄借与他人呢？哎，主公，您先别生气，都督这儿还有封书信呢。鲁肃心说，真悬呐，得亏周瑜想出这么一个计策，不然的话，哼，今儿个主公孙将军真的放不过我呀。他把周瑜那信递过去了，孙权一看周瑜这封书信，转怒为喜了。嗯，这倒是一条妙计，这叫美人计。36计之中数这条计策厉害，有好多熟读兵书战策的人也非常清楚这条计策，可但是有些人呐，很难从这条美人计下逃脱呀。孙权这算答应，答应可答应了，这得让谁去到荆州说亲呢？哎，孙权想了想，有了，我看非此人不可。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是啊，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嘛。 哦， 针灸懂吗？ 啊，针灸扎的，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啊，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啊， 一个玻璃管，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啊， 扎静脉，扎皮下， 对， 扎针嘛。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哦， 就是这个针 啊， 不用，不是蘸着药水了，药水泡的 啊， 全不是，就是这针扎的时候还擦干净了 啊， 就拿过来扎就治病。 嗯， 外国人纳闷，他不懂啊，他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嗯，眼看着让参观，病人来了，捂心口，哎呀，胃疼， 哎， 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 哎， 外国人站这看着，嗯，这怎么办？ 嗯， 什么办法 啊？ 一看呢，不给药吃， 哦， 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 哎， 这么大个针，擦擦，伸手，一伸手往这儿扎，这叫什么 啊？ 内关， 哦， 扎进去，黏黏，坐这歇会儿吧。 啊， 一刻钟，针拔出来，再问病人怎么样，胃疼 啊？ 嗯，好了， 正好了， 这么会儿好了。外国人看怪啊，又来了，病人歪嘴 啊， 嘴歪眼斜，嘴歪到这儿来。 哎呦， 病人坐下了啊，怎么办 啊？ 拿过针来扎 扎， 也扎针耳朵后头，这叫风池。 哦， 针扎进去，针一进去，眼看着歪嘴， 嗯，牙齿 正过来了， 好了， 就这么快。 嗯， 那个，哎呦，肚子疼，闹肚子，跑的拉稀，蹲肚都站不起来了，来扎针。 哎， 肚脐眼下边，这叫关元。扎进去，热乎乎的，针拔出来，病人怎么样？ 啊， 拉稀怎么样？连干的都不拉了。 啊，好， 就这么快。牙疼，哎呦，牙疼，吃饭吃不了，说话都说不了了。 啊， 哎呀，捂腮帮子来了。好，伸手， 哎， 到这儿一扎针， 啊， 手、大拇指、二拇指头 啊， 正当间，这叫合谷。 哎， 这本扎一针，再重点，耳朵前边下关扎一针，再瞧病人怎么样。好了， 你瞧瞧， 不疼了。外边人看着怪呀，哎呦，牙疼扎手这儿，二尺多远，怎么管的事儿？离着二尺多远，小 啊！ 现在外国人就学咱们这个， 哎， 学医学，学这个扎针。 是， 外国人还没学咱们这个这拔罐子。 哦， 这中国兴的 啊， 拔罐子 啊！ 哎，腰疼、腿疼、膀疼、肚疼，来罐子里点火，噌坐住了。待会儿肚子好， 哎， 这拔罐子我还不行，我这人拔不了罐子。 怎么？ 骨头太多，跑气。 哎， 跑气，坐不住。 嗨， 我身上哪儿拔不了罐子 啊？ 坐不住，还大膏药 啊？ 外国人这都没有的。 哦， 大膏药贴肚子，北京卖的个狗皮膏 啊。 哎呀，那狗皮膏多大个儿？甭算那皮子，就那膏油子这么大块 啊， 圆的。贴上那给大胖子预备的 哦， 哎，大胖子肚脐眼那么大个儿， 嚯、 哦！我不想用不了 啊， 那大膏有一天包起来了， 哎， 手腰这么细，没法，外国人还不学咱们这个偏方 哦， 偏方治大病都这么说呀 啊， 我们应当相信偏方，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净信偏方 哦， 必须要听大夫的话，大夫给你偏方我们要听。给你服药，告诉你了，黄酒送下，这是偏方，偏方配合那药，你这个药啊，七个枣，你这个药啊，来点山楂片 啊， 你这药、啊、切三片姜， 嘿， 配合药， 哎， 不是光用偏方 啊， 哎，别像我们那个二大爷似的，我有一个本家二大爷，他就这样广信偏方，不信大夫，谁要上医院他还拦着，上医院干嘛去？倒霉了你戒烟，上医院干嘛？偏方治大病啊， 嘿， 萝卜就热茶 啊， 萝卜就热茶，气蛋满街爬呀、啊。这种人你不信大夫拉倒，还不是气蛋满街爬干什么？他就信偏方，那不行。 哦， 管给偏方不可能。你多少大夫管给偏方 没有吗？ 没有。你上医院挂号了，管给偏方 啊？ 哪儿有事儿？上医院挂号看病，挂完号了，二楼一坐，大椅子上等着，净等叫号 啊， 等啊等啊等啊。等俩多钟头，好像盼着那护士叫号了，九十一号、九十二、九十三号、九十三号、九十三号来了吗？九十四、九五进来，就进来，还没等坐下呢，偏方大夫来了 啊， 管给偏方 啊， 能不能？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能不能？你也马上说话 啊， 叫你啊，我这胃疼，胃疼，萝卜就是疼，走。 啊 完了，白等俩钟头，一个萝卜就是啥，完了打不出来了。你啊，大彪，您怎么回事？ 啊， 我咳嗽，到后面啊就瘫了。别说，不咳嗽吧？买里煮连汤喝了。走。你呢，大彪，你啥？说话，大彪。 啊， 要不有脑肚子？ 啊， 脑肚子，麻酱火白汤。走。老头怎么着？老头马病你个船呢、 啊、 船老病没事，买管子用着。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体味时光流转。 锦绣河山美如画，建设花骏马，我党是有工人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头顶天 地不怕，风雪未点人去踏，我为祖国先知忧，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我爱海岸耸立山峰，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啊，海军战士红旗相当，严阵以待紧握钢枪，我手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好品牌有好味道，好把式有好收成，好风景有好心情。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活动将举办讲述丰收故事、品味乡村振兴专场活动。30个北京农业好品牌，20位京郊农业好把式，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带你领略北京乡村的丰收之美。9月30号8:30到10:30，北京故事广播《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将邀请活动相关人员带您探究和专场活动有关的故事。 美丽乡村，筑梦有我。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11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北京祥康11周年， 恭祝北京祥康11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养生保健方面的知识。我们多次反复的强调了三不曲五不操，老朋友都清楚，这一年四季365天天天去做，就需要一个坚持。但是每一个季节做这个就有所不同，你看一年365天都是在做，但是在每一个季节又赋予它不同的，那么相同的那是多的啊！你看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天气转冷的时候，那有什么不同啊？那这时候的五步操你必须得做，它就是一个防范，一个有力的措施，调动气血。你比如说泡脚，泡脚这时候的特点又有什么不同了？是吧？跟你夏天泡完脚不一样，这时候泡完脚以后必须需要呢保温，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细品。看似非常简单，别回来之后把脚泡热了，最后晾凉了，别呢简直泡完脚再一晾凉了，有的凉的太大了，大不劲了，不但抵消了泡脚的作用，而且还容易受病受风受寒。因为什么呢？泡完脚毛孔打开了，是吧？这时候你一着凉呢，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为什么要求大家去悟？在这个季节再给大家提醒一句。另外呢，我们讲了相关的许多的知识，可能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能够抓住纲啊？这一点上能不能捋出头绪啊？这成为非常关键。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搞一个呢？数字化，数字化的意思呢，就是大家容易记住啊，来了解我们讲的一些内容，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概括。二字经啊，三字经啊，四字经啊，五字经啊，我发现有的人啊对此特别感兴趣。他把这个纲领性的东西，主要的他能够呢通过这个数字记得比较牢，掌握的比较清楚。最近讲的这些很多都有带二字的，带三字。这个季节春秋两季是疾病的什么？这里边有三，高发期、加重期和复发期。那你就要注意了，作为一个年老体弱有素疾的人，有病根的人，你这时候既要注意高发流行性的嘛，季节性的嘛，啊，这些疾病你要防着点，同时呢你还注意你的老病，别让你原先的疾病是吧，也别让原先的疾病啊在这个凑热闹加重。所以在这方面老年朋友有任务 啊，显得格外的那就重了。说我们能不能每一个人呢都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定一个计划。说春秋两季是高发期，我们明白了它为什么高发，哦，我们也清楚了我们采取什么应对的措施和方法，我们也讲清楚了，就看你的决心了，有没有这信心呢？啊，有没有这决心呢？我们避免这个季节呀，啊，这个高发期呀，是吧？加重期和复发期，这个把它提炼出来，这个目标就明确了。明确了目标，我们下一步就是措施。措施计划定好了，那就是坚持执行。所以线条一步一步的，一定要掌握清楚。你看我们讲的这个泡脚啊、推肚子啊、五步操什么，这又是三，啊，这是基础啊。我知道这一讲我提炼出来了。这个五步操啊，就是啊，防止新的疾病增加。我把五步操做了，啊，我气血活泛起来了，啊，我提高了机体的抗病能力，我就不容易得病啊。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防字。在这时候，我泡脚去起什么作用呢？通啊，内外通啊，通过通，我们让它大小便通，啊，让我们的肠胃通，啊，让我们的气血通。让我们的经络通，心血管通，脑血管通，动脉通，静脉通，最终打通人体的微循环。不是像有些人，呵，我脚凉泡热了，热了结束了，这方法真简单真好，他就没有悟出泡脚深层次的含义。大家往往都带着疾病的痛苦啊，带着这症状啊，来做这些方法的，他不明白为什么要365天，真是不容易做到，没有一个恒心绝对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很多人做到了第一步，他们见到效果了，舒服了，腿脚灵力了，天凉是不是都收缩呀，是吧？热胀冷缩，所以你怎么去调这个热胀冷缩去呢？啊，使我们的身体平稳的过渡呢，那就靠你自己了。不是简单的让我们说啊，注意增减衣服啊，这是最基本的。怎么我们把这个房把这个条把它搞得深层次一点啊，我们泡完脚是不是促进了血液循环，发热了？你看有的朋友一天泡两次啊，上午泡一次，呵，浑身都舒服啊，脚底也热乎了，舒服。哎，晚上再泡一次，呵，睡觉好，哎呀，睡得可香了，这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睡觉香，天一黑，哎呦，我就担心了，这宿怎么过呀？是不是？实际上这种思想啊，没有什么好处，给起到一种暗示，马上我们的神经是吧，就反应，这种不是良性反应，不良的反应加剧了我们恐惧的心理，尤其这睡不着觉的人，这个神经啊是相当敏感和脆弱的，是吧？所以我们尽量到下午啊，到晚上。要保持一个情绪的稳定，为睡眠入阳，为阳入阴做铺垫做准备。你不要兴奋了，你再自己吓唬自己，那就肯定这晚上更难过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总讲这三部曲，但是每一个季节不同的气候又赋予它啊新的特定的含义。我们再把这个呢再给大家强调一点，推肚子是不仅仅是解决我们肠胃问题，主要是要增强人的免疫力。哎，你把这个三部曲的这个作用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了，把它认识清楚了，这是一个长期的，不仅仅是长夏对应我们的脾，一年四季，因为它居于人体的中焦，属于土嘛，啊，你每天都要吃啊，每天都要喝呀，啊，不是长夏这时候你光吃喝呀，一年都要需要吃喝，都要保持胃和脾还有包括肠它的功能正常的运作啊。如其在这个季节我们谈到了通过外动增加内动，清理我们体内的垃圾，所以说要把这个三部曲为基础，这个基础是吧，我们不断的讲啊，希望大家不断的做，在不断做动当中不断的加深认识啊，这个又是个三，我们反反复复的讲这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讲到就说这个病特别年老体弱的，他也在反思啊， 我这病究竟什么病啊？怎么老治不好啊？啊，我们在宏观上一定要了解啊，我们把它归纳为三，把它一些共性的问题、普遍的问题啊，我们列举了是：一是不平，二是不通，三是不足。这不就清楚了？从传统的中医来讲，认为人有病就是阴阳不调了，人健康，健康是吗？我们有标准的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所以从阴阳的啊这个角度啊来分析啊来了解来认识来制定措施和方法啊，阴阳是吧，阴阳不平了啊，阴阳不调了啊，有的阳虚，阳虚呢又怕冷啊，阳嘛是有热度的，所以到了这季节你就发冷啊。如果你夏天做好了这个工作，夏天我们去养阳啊，去通阳，打通督脉，去蓄积阳气啊，那你就不怕冷了啊。所以这个四季养生啊，我们现在听了很多四季养生啊，它单纯讲这一季哦，春天怎么着，夏天怎么着啊，秋天怎么着，冬天怎么着，很少有人把这四季去联系起来，没有串通啊。大家注意听这个，很多人在研究啊，研究怎么养生保健啊，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啊，进步啊，这非常的好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帮助大家正确的来理解？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就提出一点建议，大家不单纯认识在秋季哦，秋季的特点不单是这样问题。这你看我们提的交节，你看这交节我们讲了很多，季节的交节非常重要。交节病吗？为什么有这个季节病啊？交节病啊，就交替，在交替的时候是两个季节的气候特点，有的人一个季节的特点还承受不了，你看来自两方面，而且这两方面交叉着重复着，那就掀起了一个风浪，所以在这时候就容易得病啊。对于年老体弱的、免疫力低的，哎，这就把这个季节养生应该之间这个钩要挂上啊。因为呢中医的整体观念啊，你怎么体现这个整体，有人学了半天，最后呢他没入门，他没真正的啊，一说中医的两大特点是什么呀，背得滚瓜烂熟啊，是不是啊，整体观念辩证施治，但是具体的时候就挂不上钩了。你学了为什么呀？学了为了用啊。就我们举个例子，你就这四季养生，他就没有把这个交接这块说上。另外在交接的时候，工作单位交接的时候是不是不稳定了吧？啊，是不是愿意交啊？这是一个。接的人是不是愿意接呀？是吧？俩人配合是不是默契呀？那等等问题出现了工作上的不稳定。没错。一听这个大家就明白，对呀、啊。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所以我说了，人的病什么时候不稳定啊，这对老年朋友非常重要啊。你去啊总结总结过去的一些现象和规律是不是这样。当季节气候不稳定的时候，你的病情是不是不稳定了？哎，我琢磨琢磨，回忆回忆，嗯，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当你心情情绪不稳定的时候，病情也不稳定。听见一个什么事突然不高兴，坏了，饭也吃不下去了，觉也睡不着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也升高了。 所以我们对一些年老体弱有旧病宿疾的人，首先第一，你想好病吗？谁不想好病啊？注意，那你要清醒地意识到，哦，我想好病，第一，先要病情稳定。大家说是不是这道理？你把病啊先稳定下来，别玩冲浪，哎，一会儿血压高了，高到200，哎呦，赶紧就吃药，呼啦就又花了，它老不降啊，就加量啊，就换药，就叠加，哗，血压又降太低了。不是那个血压越降越低越好啊，不是的，高血压容易脑中风、抽血，是吧？栓塞，你突然降了低了呢，突然太低，同样也是一样。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很多人哎呦，你这不行，你这血压太高了，哎呀，这不了得了，得赶紧降，是吧？吃药了吗？吃了，吃了再量量看看降了吗？哎呀，还没降，不行啊，啊，你吃了几片啊？啊，不行，再加，恨不得这个血压马上降下去，错误。所以这些我们必须给大家指出来，叫什么呢？首先要稳定，稳住。你看看那个堤岸，江河的堤岸，是吧？什么时候受到冲击最大？就是起风浪的时候啊，哗一个浪头冲来，对对，堤岸是最危害性最大。对了，你看见这些现象，你去捂。人体也是这样，你的血压哗升高了，突然又降低了，那血管那心脏受得了？那是玩冲浪啊！所以我说的意思，首先要稳，稳中有降啊。血压200多的时候，你必须首先不要降太低了啊，你得降到什么呢？有一个缓冲，这个缓冲我们给大家定一个数啊，200多的血压高压吗？啊，你在降的时候要维持在150，低压维持在90。啊，你先稳定在这个基础、就是、上，别一下降，我要求，哎，越低越好啊，80、100啊，好高兴，哎呦，低了，降的太低了，低压降到60、70，实际上，同样，它比突然血压高有一样的危险，哎，所以这一点上是吧，我们也给大家指出来，所以大家要认识到，这老年朋友。就要求大家在这个季节变化激烈的时候，不稳定的时候，你要首先要稳定，你首先要什么呢？情绪稳定啊，情绪稳定，这是一个。它季节气候不稳定，那怎么样？那就你多费心。你知道了季节气候不稳定，你病情不稳定，那我用我自己调，我管不了天啊，管不了啊。您现在说气温温度突然一热，夸10来度上去了，一说凉突然10几度10度8度降来，受不了，不稳定。所以这就需要怎么办呢？需要你自己来调剂啊。你注意了这两点，你不就保证了你的病情稳定啊？这说的太细了，我们一些年老体弱多病的人，你必须有这两点的意识。哦，我先稳定住，在稳定的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的干什么呀？扶正祛邪。我们所谓说的体系，就是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怎么让你从疾病的痛苦当中、误区当中、沼泽地当中一步步的走出来啊。走出来的意思是什么？让它纳入良性循环，哎，别纳入恶性循环，是吧？我们很多人的病啊，进入了恶性循环，那你哪有出头之日啊？你没有啊，你说你看不见光明啊，是吧？按到了葫芦瓢起来，好两天赖两天，是吧？那哪有什么，那不就恶性循环转圈吗？说怎么把这个怪圈我们突破它，那就你必须啊，从高度有个战略的啊，思想意识啊，我先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我要干什么，是吧？啊，就是我们讲的扶正祛邪啊。有些人有些病，有些时候这两个词儿是可以倒替的，有的需要扶正祛邪，有的需要祛邪扶正。你这理解传统的 这个医学，是吧？不要死学啊，中医是活的东西，为什么要悟呢？有的就需要扶正与气血相结合，你看，是吧？我说了，它内涵很深，是吧？你有简单的扶正气血，那你就理解的太单纯了。具体每一个人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病情，那就不一样。那急则治标，什么叫治标？急则治标就是去邪，缓则治本就是什么？扶正。这就把我们的一些遇见这个病情的时候，很多人就没有主意了，是吧？六神无主了，不知道怎么呀，怎么好？啊，你这样呢，我们静下心来跟大家说，大家把这个思维的逻辑清楚了，清晰了。急则治标，你得去邪呀、啊！你越不去邪，它就越容易伤正，啊！你伤正以后呢，那你的功能，你的脏腑的功能就削弱了，啊！你削弱了，你能健康吗？所以见着病邪以后，要及时的把它去邪，去邪的目的是不伤正，等邪去了大半。啊，邪去大半呢，这时候就需要呢，去邪和扶正同时相辅相成，共同出场。说病去了，你想啊，正与邪相搏，是不是打一场仗回来累得慌？是不是打一场仗需要啊？部队需要这个休整啊？没错，休整干什么呀？养这个元气啊。是不是啊？打一场战争肯定啊，减员呐、啊，损伤啊，哎，你都得恢复元气，嗯，哎，这个啊，跟我们的身体一样，所以这时候病去了，正伤了吗？伤了，正伤了怎么办？扶正。所以我们为什么上档节目讲，要把这个与疾病做斗争的这个战场啊，一定要搁在什么呢？要搁在体外，你别搁在体内，你搁在体内了怎么样？伤正了吧？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意识，哎，我们不断的给大家细说啊，就是把上档节目说为什么要把战场摆在我们体外，那你就主动一点嘛，自觉一点，超前一点嘛，那你就避免了伤正啊。说一旦病邪侵入到我们机体，你再去邪多么及时，它也伤正了，是吧？你早一点伤正少一点，是吧？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都要搞清楚了啊，都要搞清楚。今天这番话主要和我们一些年老体弱啊多病的人说，特别是结合着疾病的复发期、加重期，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很多人一发病坏了怎么样？又住院了，是吧？呼吸系统呢又怎么样？啊，又得靠什么呀？靠氧气啊，喘气啊，做不了。从有了这病，慢慢的肺气肿，一感冒一到季节坏了，肺气肿又进步了，怎么了？又升格了，肺心病。肺心病啊，这个又没踩住啊，又没踩住刹车呀，啊，最后怎么样？心衰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恶性循环呢，是吧？为什么要提倡一个早啊？千万不能感冒啊！今天啊，我们对这些是吧年老体弱多病的人、免疫力低的人朋友啊，再一下强调一下，我们有了病，在这个季节变化当中，我们怎么去是吧应对啊？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在战略上我们怎么认识？是不是啊？在具体上，具体的措施和方法，我们怎么进行应对？这个仗打的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呢，我们心里就踏实了。别等着病来了，我们忍不住了，是吧？就到处求医，这种现象很普遍。是不是我们有了知识，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哦，我知道这路怎么走。那你认识路就好走了，不容易迷路啊，是吧？好了，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好吧，朋友，咱们明天呢继续。